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十四章，珀西和大脚板，第五十七集。 第二天早晨，哈利是宿舍里第一个醒来的。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，望着灰尘在四柱床帷帐缝隙中透进来的那缕阳光中飞旋起舞，喜滋滋地想起了今天是星期六。新学期的第一个星期太漫长了，似乎永远熬不到尽头，就像一堂没完没了的魔法史课。四下里是一片熟睡中的寂静，那一缕阳光仿佛是刚刚打造出来的，看来天色刚刚放亮。哈利拉开床周围的帘子，开始起床穿衣服。除了远处小鸟叽叽喳喳的啾啾，唯一的声音就是他那些格兰芬多同学缓慢均匀的呼吸声。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书包，拿出羊皮纸和羽毛笔，离开宿舍朝公共休息室走去。哈利径直走向已经熄灭的炉火旁，他最喜欢的那把松软的旧扶手椅，舒舒服服地坐下来，展开羊皮纸，一边打量着房间里的情景。平常一天下来，公共休息室里总是散了一地的羊皮纸团、破旧的高布什、空原料罐和糖纸，现在这些垃圾都不见了。同样不见的还有赫敏织的那些家养小精灵的帽子。哈利心不在焉地想，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小精灵自愿或不自愿地被释放了。他这么想着，打开了墨水瓶的盖子，把羽毛笔伸进去蘸了蘸，然后让笔尖悬在光滑泛黄的羊皮纸面上一英寸的地方，苦苦思索着。一两分钟后，他发现自己盯着空空的壁炉发呆，根本不知道该写些什么。他现在才理解罗恩和赫敏暑假里给他写信有多么难了。怎么才能把刚过去的这一星期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告诉小天狼星，并提出他迫不及待想问的所有问题，同时又不能让潜在的偷信贼得到许多他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情报呢？他一动不动地坐了一会儿，眼睛出神地望着壁炉，然后他终于拿定了主意，又把羽毛笔在墨水瓶里蘸了蘸，果断地在羊皮纸上写了起来。 亲爱的伤风，希望你一切都好。回到这里的第一个星期糟糕极了，我真高兴终于到了周末。我们有了一位新的黑魔法防御术课老师，乌姆里奇教授。他差不多像你妈妈一样好。我今天写信给你，是因为去年夏天我写信告诉你的那件事昨晚又出现了。当时我正在乌姆里奇那里关禁闭。我们都很想念我们的那位最大的朋友，希望他能很快回来。请尽快回信，祝顺利，哈利。 哈利把信读了好几遍，竭力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审视他。他觉得光靠读这封信，局外人绝不会明白他在说什么或在跟谁说话。他真希望小天狼星能够读懂关于海格的暗示，并告诉他们海格大概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哈利不想直接地问，担心会引起别人的过多注意，怀疑海格不在霍格沃茨会去做什么。这封信很短，相比之下所花的时间就很长了。在他写信的功夫，阳光已经慢慢照到屋子中间，现在他能隐约听见楼上宿舍里的动静了。他小心地把羊皮纸封好，爬过校巷洞口，直奔猫头鹰棚屋去了。 如果我是你，才不会走那条路呢。 哈利走在过道里时，差点没头的尼克突然从他面前的墙里飘了出来，惊得他不知所措。 皮皮鬼正在搞一个滑稽的玩笑，要捉弄下一个从走廊中间帕拉瑟胸像前面走过的人呢。 是不是让帕拉瑟掉在那个人的头顶上？ 哈利问。 太有趣了，确实如此。 差点没头的尼克用厌烦的声音说。 皮皮鬼从来玩不出什么巧妙精细的把戏。我得赶紧去找雪人巴罗，他大概能够制止这件事。再见，哈利。 好的，再见。 哈利没有向右转，而是向左转，走了一条较远但更安全的路去猫头鹰棚屋。他走过一个又一个窗口，都能看到外面蔚蓝明亮的天空，他的心情越来越好。他待会儿还要参加训练，终于又能回到魁地奇球场了。什么东西蹭了他的脚脖子一下，他低头一看，只见管理员的那只骨瘦如柴的灰猫洛丽丝夫人悄没声地走了过去。他用两只灯泡般的黄眼睛盯着哈利看了片刻，然后钻到忧郁的威尔福雕像后面不见了。 我没做什么坏事， 哈利冲着他身后喊道。看他那样子，无疑是一只急急忙忙去找主人汇报的猫，而哈利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他完全有资格在一个星期六早晨到猫头鹰棚屋去啊。现在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天空，哈利走进棚屋时，没有玻璃的窗户晃得他睁不开眼睛。一道道银白色的阳光纵横交错地照进这个圆形房间，几百只猫头鹰栖息在漆木上，在早晨的光线中显得有点焦躁不安，有几只显然刚从外面捕食回来。哈利伸长脖子寻找海德威的身影时，脚下踩着细碎的动物骨头，铺着稻草的地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 你在这儿， 他说，在靠近拱形天花板最顶部的地方看见了海德威。 下来吧，我有一封信给你。 海德威低低地叫了一声，展开巨大的白色翅膀飞下来落在他的肩头。 是的，我知道外面写的是伤风， 哈利对他说，一边把信拿给他用嘴叼住，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又压低声音说， 但是给小天狼星的，明白吗？ 海德威眨了一下琥珀色的眼睛，哈利知道这表示他听明白了。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， 哈利说，带着他来到一扇窗口。海德威用力蹬了一下他的胳膊，腾身跃起，飞到了外面明晃晃的晴朗天空中。哈利一直注视着他，直到他变成了一个小黑点，彻底消失不见。然后他把目光转向海格的小屋，从这扇窗户正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然而烟囱没有冒烟，窗帘拉得紧紧的，很明显仍然没有住人。近邻的树梢在微风中轻轻摇摆，哈利望着他们，享受着新鲜空气吹拂在脸上的愉快感觉，心里想着待会儿的魁地奇球训练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他，一匹巨大的爬行动物般的带翅膀的马，跟那天拉着霍格沃茨马车的那些怪马一模一样。只见他像一手龙一般，将坚韧的黑色翅膀充分展开，忽地从树丛中飞了出来，如同一只奇异的巨鸟。他盘旋了一大圈，又忽地一头扎进树丛。整个事情发生得太快了，哈利简直不敢相信他看到的情景，只知道自己的心像打鼓一样砰砰狂跳。身后猫头鹰棚屋的门开了，他吃惊地跳了起来，猛一转身，看见秋张手里拿着一封信和一个包裹。 你好， 哈利下意识地说。 啊，你好， 秋气喘吁吁地说。 我没想到这么早就有人上来了，五分钟前我才想起今天是我妈妈的生日。 他举起手里的包裹。 哦， 哈利说，他脑子里似乎一片混乱，他很想说几句好玩的风趣的话，但脑海里闪过的却是刚才那匹可怕的长着翅膀的怪马。 天气真不错， 他说着指了指窗外，他的五脏六腑似乎都因尴尬而缩成了一团。天气，他居然在谈天气。 是啊， 秋说，一边东张西望寻找一只合适的猫头鹰。 正好适合打魁地奇球，我整个一星期都没出去，你呢？ 也没有， 哈利说。秋选中了学校的一只谷仓猫头鹰，他轻声唤它落到他的胳膊上。猫头鹰落定后顺从地伸出一只脚，让秋把包裹系在上面。 对了，可兰芬多找到新的守门员了吗？ 他问。 啊，找到了， 哈利说， 是我的朋友罗恩维斯莱。 你认识他吗？ 就是那个讨厌龙卷风队的人。 秋很冷淡地说。 他怎么样？ 不错。 哈利说。 我想是的。不过我没有去看他的选拔。我被关禁闭了。 秋抬起头，包裹在猫头鹰腿上只系好了一半。 那个姓乌姆里奇的女人真讨厌。 他低声说。 就因为你讲了他遇难的实情，他就关你的禁闭。大家都听说了这件事，整个学校都传遍了。你能那样跟他针锋相对，真是很勇敢。 哈利的五脏六腑又一下子膨胀起来，速度之快使他感到自己能从落满鸟粪的地面上腾起好几英寸。谁还在乎一匹愚蠢的飞马呢？秋认为他真是很勇敢。一闪念间，他甚至想趁着帮秋往猫头鹰腿上系包裹的机会，故意假装不小心的让他看见他受伤的手背。可是这个激动人心的想法刚一冒头，猫头鹰棚屋的门又被推开了。管理员费尔奇呼哧呼哧地走了进来，他那塌陷的脉络纵横的面颊上满是紫色的斑点，下巴上的垂肉抖个不停，稀疏的花白头发乱糟糟的，显然他是一路跑来的。洛丽斯夫人小跑着跟在他脚后，盯着头顶上的那些猫头鹰，饥饿地喵喵叫着，上面传来一片不安地扇动翅膀的声音。一只很大的棕色猫头鹰气势汹汹地把嘴扎得哒哒响。 啊哈！ 费尔奇说，拖着脚朝哈利跨进一步，皮肉松弛的面颊气得直抖。 我得到了一个情报，你打算订购大批的粪蛋。 哈利抱起双臂瞪着管理员。 谁对你说我订购了粪蛋？ 秋望望哈利又望望费尔奇，也皱起了眉头。他胳膊上的那只谷仓猫头鹰用一条腿站累了，提醒地叫了一声，但秋没有理会。 我还有我的情报来源。 费尔奇洋洋自得地咬着牙说。 现在把你要送的东西交出来。 哈利暗自庆幸自己没有拖延就把信寄走了。他说。 交不出来，已经走了。 走了？ 费尔奇说，气得五官都变了形。 走了？ 哈利平静地说。费尔奇恼怒地张开嘴，嘴唇无声地开合了几秒钟，然后用眼睛扫视着哈利的长袍。 我怎么知道你没有装在口袋里呢？ 因为 我看见他寄出去的。 秋气愤地说。费尔奇立刻把矛头对准了秋章。 你看见他？ 不错，我看见呢。 秋激动地说。片刻的静默，费尔奇瞪着秋，秋也瞪着费尔奇。然后管理员一转身，拖着脚朝门口走去。他的手停在门把手上，扭头望着哈利。 如果我闻到有粪蛋的味儿。 他通通通地走下楼梯。洛丽斯夫人恋恋不舍地看了那些猫头鹰最后一眼，跟着他下去了。哈利和秋互相对望着。 谢谢。 哈利说。 没什么。 秋说。这才终于把包裹系在谷仓猫头鹰的另一条腿上，脸上微微泛着红晕。 你刚刚不是在订购粪蛋吗？ 不是。 哈利说。 真奇怪，那他怎么以为你订了？ 他一边说一边抱着猫头鹰走向窗口。哈利耸了耸肩膀，他和秋一样也觉得这件事蹊跷得很，然而奇怪的是他此刻并没有怎么把它放在心上。他们一起离开了猫头鹰棚屋，走到一条通往城堡西侧的走廊口时，秋说： 我要从这边走了。我们再见吧，哈利。 好的，再见。 秋朝他嫣然一笑，走了。哈利继续往前走，心里暗暗的一阵狂喜。他总算跟秋有了一次完整的对话，并且没有让自己出丑。 你能那样跟他针锋相对，真是很勇敢。 秋说他勇敢， 秋并没有因为他活着而恨他。当然了，他更喜欢塞德里克，哈利知道。不过如果他抢在塞德里克之前邀请他参加圣诞舞会，事情可能会完全不同。当哈利向他发出邀请时，他似乎是真心为自己不得不拒绝哈利而感到遗憾。